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咧就翻到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咁啦，依然咧就有我啦，就我哋嘉宾女主持希莲同埋 S 小姐嘅。咁啊，嘉宾 S 小姐咧，头先喺第一节咧，真系冇办法啦，搞到我突然间踢脚啊，因为系啦，食笑，因为当时好紧， 系啦， 诶，点样控制唔到啊？ 系啊，突然间要嚟。 最緊要嚟得請我話俾你聽啦，喺我哋未做節目之前咧，我哋就咁樣上到嚟我壇嗰度咧，佢都冇嘢嘅喎，咁啊要傾下偈啊，係啦，傾過成個幾鐘頭偈啊，又裝下香啊，成咁樣都嗱，一又開始係嘛，咁一路都正常嘅，係啊係啊咁樣，咁咧就佢就會突然間就會咁樣嘅，咁咧就一講起呢啲嘢咧，就會牽動到佢呢樣嘢，咁咧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咧你咧就。 兩 後嚟嘅，咁但係其實咧，應該即係係牽動到咧。我有一個點講啊？我有一個講解俾你聽，就係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咧係有一種咧習慣性嘅上身。因為習慣性上身咧，喺一牽動講到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會牽動出嚟。但係呢個係習慣性嘅上身，有一部分咧已經係。冇咗咧，啊！咁有一部分咧係佢習慣性咗，呢個咧你哋有啲唔明，喺稍後有機會今集講唔到嘅話咧，我都會喺另外一集同阿希田同你哋拆解呢個奇異檔案，點樣為之習慣性上身同埋同身，即係上身究竟係點解？佢頭先明明係上身啦，當然啦，因為我感應到佢係明明白咁嚟，但係而家咧佢呢個震動咧。我開始感應到佢哋，因為佢有一個另外一個牽動，就係佢習慣性嘅潛意識上身，明唔明啊？好簡單，佢隻手，而家隻手咧仲係熱辣辣嘅。 頭 先唔係。如果佢係咩咧？係冰凍嘅。但實際上咧，我頭先咧，嗱我哋上身咧講少少咧，既然係咁樣，我哋咧都係有上身底嘅，即係唔。唔係嗰隻撞邪嗰隻上身底啊！咁我哋請師公都有上身底。嗱，我頭先請個師公幫佢做過嘢喺第一節裏面，到而家為止，我都依然係仲係即係唔會話百分百全身都仲係由師公呢個上身嘅感覺，但係我依然係保持呢個温度，即係。佢坐喺我隔離，基本上我仲未有師公喺個身，我係知道佢而家有冇上，所以佢頭先都講，因為一講起件事咧，就會牽動佢嗰個習慣性，佢一段時間係上過，變咗講咧，佢就會其實係咁樣，有好多師傅驅唔到邪，其實就係咁嘅啫，啊，因為咧佢要有一段時間嘅適應，慢慢佢就會。一定有個正統嘅師傅慢慢解構佢，慢慢去開解佢，同埋咧俾一啲正面嘅思想佢，同埋俾多啲扶水佢，等佢整翻陽個人，佢慢慢就陽翻。對方係咪再落嘢，我唔理佢。總之係入到我呢個門口咧，我而家掂咗佢，即係我接觸咗呢件事，呢、這個 case 我接觸咗咧，佢係直接而家唔射，佢哋係射我。是但是暫時來說我依然是 stand by 的，即是剛才我所說我依然的手都是這樣的，有些師傅說修法的人的手是現在、是的，如果我做緊嘢的時候我是日動的嘛，是吧，怎麼是陰陽陰陽冷熱都兼備的，是不是，怎麼有只是得一個溫度的呢，是吧、我們剛才飆了汗，是吧，我可以出了汗在那裡摸，但是我的手依然是動到現在，啊，唔好意思啊，唔係抽水啦，係咪好凍？唔係好凍，又唔簡單。如果我話佢話佢上咗銅，而嘅手係唔凍嘅，咁佢嗰個就算佢真係有嗰個反應，都係有限度嘅。 在我生活中就是这样，明白吗？还有呢，就算有那种种子都是有限，其他都是自己的，是自己传承啊。咁我就因为我先系接触过嚟 S 五嘅，你明唔明我讲咩？ 明。 系啊，我系直情叉住过落你嗰度，我知道你嘅症状喺边度啊。所以咧，你今日咧做呢个嘉宾咧系非常之好嘅，因为都几贵啊。我做呢啲，知唔知啊？咁冇办法啦。既然你咁肯出到嚟。雖然你無面之人啫，肯做我嘉賓，我好感謝你。咁我唯有都係一個緣分啦。咁啊，師公喺後邊就睇住你啦，係嘛？咁我冇辦法，其實係望住我，冇話唔做噶，可能要收錢先做噶嘛，係咪先？咁都中意做啦，咁樣。所以咧想嚟我節目咧做嘉賓咧係好嘅。你哋就算唔聯絡我啦，聯絡阿希兒啦。OK， 係嘛？咩疑難雜症啊嗰啲唔好成日揾我咁噶。係啦 ，OK， 唔係揾我嗰時候可唔可以唔做嘉賓㗎？係直接揾我，揾我做下生意咁啦。OK， 嗱咁啊，我哋講下啦。嗱，你點解會當時會去認識佢嘅咧？ 因為我哋我本身學即係泰國嘢嗰啲啦，佢啲師兄弟就講話佢成開頭佢唔係有同我哋講有感情過。佢話我成日覺得我係俾鬼整，或者我有我見到啲靈體，我屬唔屬於係陰陽眼？佢想去學嘅，因為佢覺得我見到，但係我 你見到嘅咩？ 細個見得比較多。 細個見到㗎， 佢開頭即係咁同我哋講話，佢陰陽眼啊，或者見到啲古靈精怪嘢。咁我咁認識下啦，睇下係咪啦，咁做朋友啦。 你好似喺度喐喐啊！ 咁點知 relax 一開頭接觸咗一兩次啦，就發現其實有咁嘅問題。 係嗱，頭先我都好明顯咁樣同佢接觸過咧，即係差住過佢咧，我就知道咧，佢係有陰底，即係陰身底。陰身底即係佢頭先你所講話，佢原來不嬲都話會見到，或者有時會有啲咩反應咁樣。佢係好黐陰， 因為佢嗰陣時就屋企人過身啦，咁佢又想即係念啲經回向俾佢先人咁樣嘅。咁但係咧，佢遇到嘅情況就話，我喺屋企。有陣時念經見到有啲影啊，跟住又俾鬼摸啲腳啊，即係掃啊咁樣。 摸下塊面咯，跟住面即係嘴角會麻痹咁。 即係摸完個嘴角麻痹。 係摸完塊面之後，嘴角後會慢慢麻痹。 麻過去嗰邊就話。 唔係，直頭嘴角嗰個位會麻痹。細細個到依家都有。 頭先講我掂過你都會。 唔係嗰只啊。 唔係嗰只。 係涼浸浸嘅感覺，但係唔係你嗰種。 唔係，即係冇麻痹啊。OK 啊，咁啊。即係，因為我都係冰凍噶嘛，你啲手已經都係啊， 但係唔係， 你明唔明啊？啊，即係佢嗰種手又唔係嗰種手啦嚇，你要分清楚啊。 車手 唔係啦 ，OK， 咁啊嗱，咁而家都係一路講我啲煙係凍，嗱，即係咧就因為咧，我哋係接觸到一個喺某嗰個 channel 嗰個頻道咧，我調咗嗰個頻道咧係習慣性嘅，其實我都有個習慣性嘅，即係習慣性咧，我喺可以喺0.0幾秒咧變身。咁我即刻0.0幾秒變身咧，因為我係訓練有素習慣性，同個師公係好快好快。咁然之後講咧，一講起啲嘢，初學呢啲嘢嘅時候，或者係通靈嘅時候咧嘅人咧，唔理佢上鬼定上神一樣，最習慣性咧嘅話咧，一講起鬼神嘅問題，一講起佢嘅事件，佢必須飆起。呢個就係咁嘅反應，係啦。咁但係呢個反應之後咧嘅餘波咧。就係、是好似仲有啲喎，就係、是、呢個反應。其實咧，其實係佢嗰個另外習慣性嘅身體嗰個記憶咧，係未除曬。點解好多師傅都會講話遲啲啦，俾佢咧慢慢會好啲噶啦。點會咁講咧？就要等佢一個習慣會好啲。但係因為嗰啲師傅有可能會唔喺佢身邊啦，或者唔會成日喺度再講解俾佢聽咧。他就沒辦法可以剔除到，如果他一個信任的師傅而經常找到他，他告訴他他是信他的，很信任他的，他告訴他你現在是開始沒有的，那他就慢慢沒有。這個不是心理作用，你要分清楚，他本身是有的，但是他另外有一個元素是他潛意識的記憶，是入了個身體裡面的。這兩者配合，有些人分不到是撞鬼還是癡線， 就是在這裡，究竟是上身還是只是精神病呢？這件事就是這些，有機會我雖然會再跟你大家和阿姨慢慢講，因為她有本身，那我就慢慢談，我們就不要耽誤 S 小姐那麼辛苦上來呢，我們真的要啊又咁俾面，雖然佢做咗無面超人，點解佢做無面超人咧？我講埋先，點解咧？又驚費事即係引起社會恐慌啊，驚突然間變身嗰陣時， 我驚我俾人尋仇。 點解我俾人尋仇？你係咪會揭開一啲即係一啲鮮為人知嘅即係一啲內幕咧？所以你係唔驚俾人尋仇咧？ 差唔多咁上下。 係啊，咁你可唔可以講啲內幕嚟聽下你咧？你係點樣發生咧？ 成件 事係望住佢咧，係大聲啲啊！啲 講 翻佛牌。你 再講都唔緊要，頭先都講唔到啦。 因為我翻佛牌本身咧，就係我老公想請俾我嘅。咁佢知道我係比較易見到同埋會接觸到，就知我驚。咁佢就想問嗰個泰國佛牌嗰個老闆咧，佢話啊，咁有啲咩佛牌係啱我嘅？咁我又推薦咗呢一塊啦。咁本身咧咁請完翻嚟，咁我就乖乖地咁戴咗啦。跟住之後就開始覺得比之前見得仲多咗。因為本身淨係匿埋先會見到嘅。 你唔使拉住都咁大聲 㗎啦。唔係，因為驚。 都大聲啊 ！OK 啊，呢個聲。 咁就本身匿埋先見到嘅，跟住擘開眼就唔知係幻覺定係真係有啲啦。 咩？匿埋眼就會見到。 係匿埋會見到有黑色影，又飄嚟飄去，唔止一兩個，係一紮嘅。 你嘅匿埋眼會唔會係就係瞓覺啊？ 是未去到瞓覺嘅狀態，但係會好明顯一隻眼去望到係有黑團咯。 哦，跟住點啊？ 就咁，可能就咁瞓覺嘅，我已經見到成間房都係啦。 哦，咁我哋即係擦眼啦，咁要即係擦眼嘅喎，驚噶嘛，唔驚，照瞓啦，話啲佢啦。 因為細個慣咗啦，都係咁樣。 由細到大都有啲咁。 因為我細個嗰時，我係對住天花板瞓覺嘅。 系，都系。 唔系，我对我上架床最上嗰 个。哦，又系我嗰只啊！ 跟住咧就我嗰时系细个会系比较即系有系会听埋佢哋讲嘢嘅，不过系唔明佢哋噏乜咯。 哦，咁样嘅。 同埋咁啱佢戴呢个牌嗰段时间就系佢喺屋企有念经啊。嗰段时间嚟。所以就系唔知即系唔知关唔关事啊？佢可能佢屋企见到啲黑影咧，就系平时念经嚟听经。 但見得更多係嘛？即係念經嗰時。 同埋嗰次就咁打坐咧，嗰次係。 打坐啲嘛？唔 係嗰陣就。 正式嚟嘅咩？你 唔知叫正式叫定打坐。 咁勁咩？有打坐嘅咩？ 咁就我就 set 咗時間就五分左右啦。 哇！好有耐性啊！我打兩分鐘，我想。 我加埋鐘嘅，咁之後就開始會 feel 到有啲嘢冇跟我嘅身體，即係隻手啊、啲腳啊、面啊、嘴角埋鼻嗰啲咯。 啊！啲時小姐。你話摸有啲嘢摸緊你嘅身體，我哋諗唔明摸手腳嘅喎，係咯，咁啊嗱，咁啊，點解而家講到呢度咧？佢打坐究竟係點樣十五分鐘用鬧鐘咧？嗱，而家咧第二節咧就時間到啦，咁我哋轉頭第三節聽下 S 小姐點樣打坐周身摸嗰度係點嘅咧，好嘛？轉頭翻嚟見咧。